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APP 恼人弹窗少了，电脑端弹窗仍在霸屏。上网时动辄跳出几个弹窗，有的没有关闭按键，碰到诱导按键还会越关窗口越多。近日工信部披露，二季度以来开屏弹窗信息投诉环比下降50%，百大 APP 关闭按钮找不到关不了的发现率已降至1%。然而按下葫芦浮起瓢，海量中小 APP 和电脑软件仍然是弹窗的重灾区之一。那么主流 APP 弹窗问题如何缓解？电脑软件弹窗怎样走出重灾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知名互联网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的院长刘兴亮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欢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卢云律师，欢迎卢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 APP 存在的一些问题啊，相信大家不管是用手机的 APP 还是在电脑端去使用 APP 啊，经常会遭到这个弹窗的骚扰，就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马上这个弹窗小广告就出来了，而且呢这些广告啊它的实用性不强啊，经常能够影响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操作。那么这个 APP 的弹窗广告问题啊，很多网友啊就在吐槽说这简直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狗皮膏药。所以刘老师啊，您觉得为什么这个 APP 的弹窗广告难以根治？它到底是给我们带来了便利还是一种骚扰呢？ 我觉得关于 APP 的弹窗广告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其实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利益。因为弹窗广告呢，是虽然说是我们用户所不喜欢的，但是呢却是商家所喜欢的，尤其是一些关于一些低端产品，或者说一些和这种广告形式相匹配的一些商家，他还是非常喜欢。因为弹窗广告这种形式呢，因为我们每打开一个 APP 的时候啊，它可能跳出来一个弹窗，这个是不受我们用户所决定的，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非常强制性的一种广告方式。它不像其他的，比方说般的广告啊，或者说横幅广告啊，或者豆腐块广告啊，用户可能会可以选择看还是不看。这种弹窗广告，尤其是一种全屏的弹窗广告，你会迫使你必须去看。所以说这种广告形式虽然说很多这种它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我们屏幕上让我们烦不胜烦，但是对于商家他们还是喜欢的。所以说这些 APP 呢，它才会争先恐后的去上了这么多弹窗广告，归根到底就是两个字，利益。 是的，所以弹窗广告的背后啊还是有利益的趋势。那卢律师您怎么看啊，弹窗广告屡禁不绝？ 确实现在我们所有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哈，很多离不开手机，而手机呢在运行的过程中很多的功能呢也是需要通过这个 APP 来实现的。但是呢这个广告的问题确实是一直在，就像我们现在原来在电视机上，包括现在手机上，还有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 PC 端，都是容易看到这种弹窗的广告。那么如果说根治的话，实际上这里边是有一个利益在里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广告它所最终实现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或者是获取流量，获取点击之后，然后一方面呢是达到对它相关服务或产品的一种宣传，另外一方面呢是通过流量实现一个变现，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有可能设置一些所谓的钓鱼网站，然后呢去让消费者去误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还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些电信诈骗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诈骗活动哈。所以呢其实一方面来讲，确实 APP 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但是呢它确实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哈。而且呢我们其实在了解过程中也有一些消费者呢会持不同的观点。那比如说这个我最近经常关注这个家具，那可能它相关的这个推介啦，或者说广告弹窗，它就都显示的是家具，所以它有一些推送， 所以有的消费者呢会觉得说，哎，你看我正好需要这个，他给我推送这个，还是蛮便利的。但是这种频繁的或者大量的，甚至是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这种弹窗广告，其实给其他的消费者造成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那么如果说确实有需要的消费者，那你可以进行去相应的选择，去再去进行这个相应的推广。但是呢，如果说我没有，我就是一个正常的浏览，我是基于工作或生活的需要去浏览，但是这时候如果出现大量的这种弹窗广告，甚至出现一些不太好的，那我想对于自己也好，对于家人也好，或者对于孩子来讲都是不太好的。主持人， 嗯，是的，其实很多的弹窗广告啊，都是披着精准推销的外衣，实际上呢是通过一种技术的手段来非法的获取用户的信息，还有的呢就是潜藏信息安全的隐患啊。那么有一些的用户一旦被诱导去点击这个弹窗广告之后呢，那么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授权了商家去读取自己的个人信息、联系方式等等啊，严重的还会被盗取自己的银行账号密码等等。那么事实上呢啊，我们的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啊，连续发布了多项整治 APP 侵害用户权益的工作的通知。那么其中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知情同意原则，还有最小必要原则等等。那么两位觉得顶层设计包括这些法律法规的啊这样的出台，对于清理 APP 的弹窗广告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刘老师， 我觉得我们和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弹窗广告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它不可能完全杜绝，它可能会对那些大厂商啊，或者说那些知名的那些 APP 它会起到这样的震慑作用啊，但是对那些中小 APP 呢确实是你屡禁不止。这就像我们一直在打击各种假货啊、假冒伪劣产品，为什么假货打不掉呢？因为它有它生存的土壤在里面存在。这种 APP 这种弹窗广告也是，虽然说我们的各种法律法规一直在布局，起到了很多作用，但是呢，对于那些小的这样的一些 APP 或者说一些这样的一些广告组呢，他们还是非常青睐这样的一种弹窗广告的方式。所以说啊，我们的相关部门的努力目前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完全把这个打掉。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工信部就发布了关于开展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在今年的4月份呢，工信部啊又出台了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些规定和通知当中有一些规范 APP 的行为。那么卢律师，您觉得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于清理 APP 的弹窗广告啊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这些规定呢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在逐步的使这个弹窗广告呢进一步的规范，然后呢去进一步的去有一些这个制约。但是可能要想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呢，还是需要一定的过程哈。因为就像我们原来这个 APP 搜集个人信息是一样的，就是虽然我们制定了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可能有些这个经营者、有些平台，他们不能够去严格遵守，那导致呢 APP 搜集个人信息还是依然存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APP 的这个治理工作呢，其实可以借鉴之前的相关的互联网的一些工作哈，确实呢，它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原则性的工作，尤其像这个最小必要原则，其实它是非常笼统的一种表述，但是呢，在 APP 搜集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下载的时候，它会要求你同意，比如说收集通讯的地址，比如说要求这个获取这个话筒的一些功能，或者是通讯录的一些功能，或者是相册的一些功能。其实这些的时候，往往它根本不符合最小必要的原则，但是实践中谁来监管，谁来制衡，谁来去从背后去发现这个 APP 在运营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除了有这个相关的规范之后，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是它的强制力度能达到怎么样，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执行力度能达到怎么样，那只有这两点同时做到，可能真正的才能去净化我们 APP 的这个使用的一个空间。主持人， 嗯，是的啊，法律法规是必要的，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去堵住 APP 弹窗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漏洞。 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至到今年的五月底，全国的 APP 数量已经超过了300万款哈。那么虽然一些大中型企业的 APP 啊，他们的运营是比较规范的，但是还存在一些海量的小企业开发的这个 APP。据说现在这个 APP 它的开发的门槛很低啊，用很少的费用就可以开发出一款 APP。所以一些小企业的 APP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违规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提要当中也提到了手机弹窗广告问题有所缓解，可是电脑端的这种弹窗广告却成了重灾区。而且不仅呢是它的弹窗的频率比较高啊，可能在十几分钟之内就会连续的弹出广告。另外呢，它弹出的这个内容啊，也是有一些涉及到了诈骗呢，或者是低俗的啊违法的情况的出现。那么对于弹窗广告的治理啊，刘老师您觉得怎么样做才能够做到不反弹不反复呢？ 就是说弹窗广告呢，它作为一种广告形式呢，确实是它有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和它也走过了很多的一些弯路。目前呢，它更多的受到了一些低俗广告，或者说一些涉嫌啊违规诈骗这样的一些广告主的青睐。那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根治这样的一块行为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地方去入手。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要非常强的去管理这样的一些案例。怎么样去管理它呢？我觉得应该采取的措施就是采取重罚的制度，罚泄一例啊，就罚的倾家荡产啊，给大家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可以去管理这样的一些因为我们怎么样去下载这些 APP 呢？我们去各大应用商店，我们有这种 APP 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啊，应用商店，我们去管理好下载 APP 这些地方啊。如果说在你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一例啊，对你这个平台怎么样进行一些处罚等等的，就是我们要去找这样的一个源头啊。因为我作为一个开发者，我开发了一个 APP 以后，并不能够直接交到用户手里。用户呢一般都是去应用商店啊，去这样的一些 APP 的市场里面去下载，所以说我们去管理这样的市场和这样的一些平台。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进行判断，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个海量的 APP 啊，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生的 APP 会出现在我们的市场上，所以说光靠我们的人力有时候其实是很难去做出更好的判断。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依赖于一些技术手段啊，更好的判断，更好的发现。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做好更好的这样一些举报机制啊，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利用广大网友的力量啊，给网友们提供一些举报机制，甚至呢还应该采取一些奖励措施啊，让大家去踊跃举报，然后形成一种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我相信经过这么多管齐下啊，会对这样的一个产业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 是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啊，就是弹窗广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的链条啊，广告主有诉求，平台呢有收益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一拍即合。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弹窗广告影响用户体验，也存在着网络诈骗和网络安全的风险。那卢律师，您觉得对于弹窗广告的治理啊，怎么能够做到彻底？ 这个不用多说，可能每个人都会不胜其扰哈。包括我可能在工作中也是，我就有一次我在高铁上用电脑处理一个文件，结果刚一打开那个网页的页面之后，就弹出了一个那个就是牙齿矫正的那样一个图片和动态的一个图形，而且呢它做的非常的大，这个就是感觉让人的这个感觉非常不舒服哈。那其实刚才主持人还提到了，这里面有的还涉嫌到一些诈骗啊或者低俗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说可以分两步走哈。那么一步呢是对于这种涉嫌诈骗的，在网络上进行非法活动传销的，包括这些低俗内容的黄赌毒的东西，一定要坚决的查处，坚决的查办。那么同时呢，对于其他的一些宣传类的这种 APP 哈，确实是需要因人而异，因为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其实消费者确实是有不同的需求的。那么我想怎么样去制定一个规则，让需要的消费者 然后能够去有效的选择，让不需要的消费者也能够去选择说我不去看你这个东西。当然了，我昨天也是看一个报道哈，他说那个消费者要自己独善其身啊，你可以选择不看嘛，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感受到，就那种弹窗广告它一弹出来你不得不看，而且它会占据你的页面，并且呢你很难找到那个关闭的那个按键。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想要能够让它规范，然后不反弹不反复，我觉得需要从制度上，从这个规范性上把它落实好了，能够去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这种需求。而且像我们原来的消保委也提供过哈，你的这种一键关闭能不能够做到，能不能够清楚，能不能够在你的一键关闭过程中没有相关的这种误导行为，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的，规范弹窗广告，为消费者构建一个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空间，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那么手机 APP 还存在着哪些对用户体验和信息安全造成困扰的操作？又该如何筑牢用户信息安全的防护网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APP 恼人弹窗少了，电脑端弹窗仍在霸屏。上网时动辄跳出几个弹窗，有的没有关闭按键，碰到诱导按键还会越关窗口越多。近日工信部披露，二季度以来开屏弹窗信息投诉环比下降 50%， 百大 APP 关闭按钮找不到关不了的发现率已降至 1%。 然而按下葫芦浮起瓢，海量中小 APP 和电脑软件仍然是弹窗的重灾区之一。那么主流 APP 弹窗问题如何缓解？电脑软件弹窗怎样走出重灾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知名互联网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的院长刘兴亮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卢云律师。在节目上半时段，我们主要探讨的是 APP 存在的弹窗广告的问题啊。其实呢，不光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收集用户信息的问题。最近呢，我们看到半月谈的记者啊，就联系了业内权威的测评实验室，那么证实呢 ，APP 即使说不调用你手机的像麦克风啊、相机等等这些权限，它也可以通过分析跟用户设备、用户所处环境相关的数据这样的方式来探测你的需求啊。它可能会获取这样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你的 IP 地址所处的大体的位置，还有呢你在上网的时候的一些浏览的历史，还有呢就是你的搜索痕迹等等。那么也想请教刘老师啊，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APP 收集用户信息可以阻断吗？ 首先呢，这个我们先说这些 APP 它是怎么样去收集用户信息。它有多种渠道可以去收集用户信息。我们在安装任何一个 APP 的时候，它其实都会给你要很多权限，比方说哎，允许不允许它获取你的地理位置，允许不允许它读取你的短信，读取你的通话记录，有的还有读取你的通讯录啊，调取你的摄像头，调取你的麦克风等等等等。现在有一些比较流氓的一些 APP， 它可能不给它一些权限，它都不让你用啊。现在这一块呢，我们也正在进行大力打击。所以说啊，这是第一种方式，它在安装的时候，它就会获得了你的允许，它去调用了你的很多权限。比方说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在用的这种微信这样的 APP， 它就会调用了你这种读取你这种图片的权限，否则你就没法在它里面上传图片，给朋友们发图片等等的。它就这样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在你使用的过程中去记录你的很多上网轨迹。还有我们去上很多这种电商的这样一些 APP 上面，哎，它经常会在下面说，哎，你可能对什么东西还感兴趣啊？它就是通过你过去买过啊，比方说你过去买过一本这关于财经方面的书，它就给你推荐另外一本。第三种方面呢，它就是它经过统计你的上网习惯去做很多事，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抖音这样的 APP 啊，它就是一种通过算法啊，它知道了你喜欢看哪一种类型的视频，它就不停的给你推送这种类型的视频，它就是通过一种算法来 对你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做出一种结果啊，大概是这么几种啊，收集用户行使用行为习惯的这样一些方式。因为这个方面呢，它存在一个悖论啊，我们也不能完全不让他们去调用我们的权限，不让我们收集我们的行为习惯。一来呢，是为了我们的方便使用，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哎，微信啊，它就必须要读取我们这种照片的权利，否则你就不能跟朋友们分享照片等等的，类似于这样的啊。它一方面呢，它确实会给我们的上网的行为习惯带来了很多方便，但另一方面呢，你也赤裸裸的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这就给很多不法分子提供了有利之机。 嗯，是的。那卢律师啊，您觉得这个 APP 收集用户信息是可以阻断的吗？ 我正好呢是前几天看到央视的一个报道哈，也是看了之后非常的惊讶。其实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样一些它的收集也好，权限也好，获取的一些信息也好，表面上看起来它获取的是单条的单个的，但是实际上通过我们那天看的这个央视的报道哈，它把你所有这个号码，我们现在手机都是实名啊，对吧，然后它把你获取的所有的这个信息全部综合起来，比如说你曾经在哪个 WiFi 的这个领域被接入过，然后你曾经在哪个地方活动过，你扫过哪个码，所有的信息综合起来之后，它是可以完全复原一个人和一个人的行动生活轨迹的。也就是说通过复原之后，它完全可以实现对你的精准的定位。从商业上来讲呢，它可以实现推销，那么从这个安全系数来讲的话，它如果说被非法利用的话，那么这个对于个人生活安全是有非常大的隐患的。所以我觉得主持人所说的，从技术角度，我觉得从技术角度哈，我们现在能够反过来去查明他去获取的这些途径，他去获取的这些方式，其实如果严格从技术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可以去阻断的。但是问题在于说，我们想不想去阻断它，包括说有一些这个运营商，有一些这个经营者，他们想不想去阻断。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这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当然了，在现在这个背景之下哈，我觉得可能如果说做到完全阻断，确实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现在整个这个 APP 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发展哈，这个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确实我们也享受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怎么去规范它，怎么去保障我们消费者，保障我们用户的一个使用的安全和安心，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更为重要的，主持人。 嗯，是的，那其实也应该提高我们用户啊自己的这种安全意识。那个人用户也可能是互联网技术的小白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之下，个人用户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呢？刘老师，您给一些建议。 我可以给大家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最源头上，你在安装这个 APP 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给它权限。比方说一些非必要的权限，你就没必要给它。比方说一个天气预报的这样的 APP， 哎，它也要读取你的位置，它也要这个读取你的通讯录，它也要读取你的照片，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你每天你查一下这个天气而已啊，不需要给它那么多权限。嗯，就所以说一些非必要的 APP 啊，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给它开放过多的权限，最好是都不要开啊。一些当然说你有的一些 APP 你不给它开权限也会影响你的使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一些不知名的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些 APP， 它可能无利非作歹的可能性会相对会大一些，我们就尽量不要给它开放权限。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你守好你的权限，当你在安装 APP 的时候，它会跳出来进行询问，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自己，你还是看一看啊，不要太随意了，都点同意。我们有很多时候要学会使用你这种拒绝的权利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哎，我们在，尤其在涉及到一些你的钱财相关的这样一些 APP， 比方说你的移动支付啊，或者说银行啊，哎，你的理财啊等等这样一些 APP 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是要格外的注意。我们在这些 APP 上面，你可能一旦涉及到你的信息泄露，或者涉及到你的钱财啊，不光是一个人家把你脱光，还不会把你的兜里的钱给你拿走。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进行小心注意，他们要读取你的权利啊等等的。大家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犯懒啊，我们就尽量去采取各种各样的手写的方式，不要让他去记录你的很多的行为，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啊，你和你的这样一些钱财相无关的一些案款，你在这样一些案款里面，你尽量不要给他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啊和你的钱财相关的信息，你的银行卡呀啊密码呀，我们不要在这些里面去重发或者去发送啊。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很多他要获取你的权限的时候，他要通过一些短信确认啊、验证码呀，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把你的、各种各样的，尤其是短信、验证码等等的透露给一些不相关的一些人或任何事物。嗯，还有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他有现在有很多很多 app， 他会记录你的很多很多习惯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app 时候，我们可以看他设置里面采取各种各样的权限啊，怎么把一些。办一些没必要的啊，尤其是一些涉及到统计啊、记录你信息方面的东西，哎，你都给它取消掉啊。安装的时候要小心。总之呢，就是自己要擦亮一双眼睛，小心为上。我们把一些不该给的权限，还有呢，我们要，就是其实有一个小建议呢，我们各种各样的 app， 我们其实是需要定期啊，尤其是一些工具类，你可以定期把它卸载了，再进行重装啊，让它你就变成一个伪装成一个新用户等等的，不要让它对你有太多的，这就跟两个人直接谈恋爱一样，你这个，他可能有时候会距离会产生美啊，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这种神秘感。 嗯，是的。那么针对 APP 非法收集用户信息的情况啊，监管部门也是开展了专项的整治，整改了一批不合要求的 APP。 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手机厂商也在优化相关的设计，比如说弹窗、亮灯啊，用这样的一些形式来提醒手机用户，这个时候就是有 APP 在调用你手机的相应的权限了。嗯，那么虽然呢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可是呢有一些 APP 的商家受到利益的驱使，也在不断的升级技术手段来逃避这种监管。那么刘老师，您觉得保护信息安全啊，目前存在哪些难点？在法规和监管上如何才能跟得上呢？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它不好取证，它的隐蔽性很高啊。比方说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讨论过的大数据杀手啊，这就是一个经常常见的一种利用用户的隐私来进行差别定价的一种方式啊。你可能和你的朋友啊订一个酒店，打车去同一个地方，他给你收取的费用是不一样，这种你就很难去取证，也很难去鉴定啊，所以它的这种隐蔽性非常高，而且呢它的这种技术门槛呢也比较高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一些。我们的相关的执法人员呢，他可如果是在技术上呢跟不上啊这样的一个潮流，或者说你没有他，没有人家犯罪分子啊，或者说是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作恶的这个技术水平高的话，哎，你就是很多时候你就不好去判定啊，所以这就第一个难点，就是他的这个很难去取证，或者说他这种隐蔽性高，或者说他的技术门槛比较高，让我们去很难去得到各种各样的去鉴定，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用户的这种方便和隐私泄露中间找好这样的一个度，有时候你说不清楚啊，因为对于我们用户来说，我们确实需要得到很多方便，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哎，我们希望这些视频网站能够记录我上次看到什么地方，方便我，不用下次我再进去以后再拖这个进度条。我希望他记住，那这种到底是他的很多收集你的这种信息，他是属于哎为了用户方便呢，还是为了他要作恶呢？我们中间这个度啊，我有时候是不好去把握的，不好去界定的啊。也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很多时候我们判断一个案他是不是侵犯隐私时候，他其中的一个难点。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用户呢对自己的隐私。注意不够啊，比方说我们今天的很多听众，你在做这个 app 时候，它里面有长长的法律条款啊，它需要你去同意一下，你才能够去继续下一步安装，有这种时候，但那个条款我们有几个人会去看呢？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会去看，因为我们觉得哎，这个有必要看吗？哎，这就是它这里面会涉及到隐私的条款，我们不注意。还有我们做那些 app 的时候，他跟调用权限，哎，很多人就是哎呀一律给他同意了，有的不仔细看这是一个什么权限啊，这个 app 他到底需要不需要调取你这个权限，我们都不仔细看，我们对于隐私方面呢，他其实是 就是比较漠然的啊。这个时候呢，他就给了很多 app 这种哎可乘之机啊，因为我们自己对这方面的防范不够严格，你家的大门是打开的，窗帘打开着，那就给小偷觉得不偷你都不好意思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难点。第四个难点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他的这种可能是金额也比较低啊，或者说这种你的损失也很难去鉴定，一旦涉及到法律纠纷的时候，很多人就哎呀算了，这个总共也不知道多少金额，或者说这个东西它只是涉犯了我的隐私，而且对于我的这个泄露以后我做到多大损失也很难去鉴定，哎，很多时候就算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啊关于隐私泄露、关于信息安全方面啊遭遇的一些难点、痛点和困境。 嗯，是的。那卢律师，您觉得保护信息安全有哪些难点需要突破呢？ 如果说难点的话，可能现在就是基于这个数据、基于网络这样一个跨时间性和跨地域性，那么它的这个监管的难度、监管的成本以及监管的技术的要求，应该说比传统的这种监管要求更高了。那么这种监管和法律的这种跟上呢，我觉得需要从几个方面哈。一个呢就是源头，因为这个 APP 的设计、开发和使用一定是在这个企业、在厂家，不管它是大型的企业也好，还是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一些非常小的低廉的这样 APP 也好，设计厂商也好哈。那么在源头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就应当有相应的规范性的要求。那么基于你是不同的这个 APP 的使用的这个内容，比如说你是提供服务，还是提供生活，还是提供一些产品，那么基于你不同的种类，我要从规范性上对你的这个权限、对你的这个架构，甚至说对你的这个获取的这个途径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当然了，这个当然并不是说要参与到这个市场主体的这样一个自由的市场的环节，而是说如果说在你这个市场自由发展的过程中、自由竞争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侵犯用户、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我要对你做一个天花板的这样一个设计，这是从源头。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在使用环节，因为在使用过程中这个我们很多消费者发现，就是我下载的时候如果我不同意我是没有办法用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为了用可能我只能去选同意，但是这一同意不要紧，因为按照我们这个报道显示哈，就是其实你在点开 APP 的那一刹那，它后台数据已经对你的手机里的各种信息进行很多次的这样一个获取和碰撞，然后甚至说你每点开一个页面它都会去获取一下，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准确的去定位你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需求和具体一些这个位置啊以及其他的相关信息。所以呢我觉得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如何能规范这个 APP 去获取和搜集个人不必要的信息的这样一个权限，而且这个呢我觉得从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哈。那第三个呢，我觉得监管，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正如主持人所说，各部门包括联合都会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 APP 去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些限制，包括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法这个草案啊，现在也是在进行中，所以我觉得个人信息、个人数据还有个人隐私其实现在已经提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日程，就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但是呢作为我们个体确实又很难与它抗衡，说那我不让你获取其实是很难实现的。那即便呢有的时候在通过手机或者通过 APP 的一些设置可以实现说限制某些获取，但实际上我们少有人去操作，所以我觉得从监管的角度中呢，应当从技术层面去加强对这类违法违规 APP 去非法搜集个人信息、个人数据的一些监管。那么如果一旦发现了，应当予以及时的下架、查处，甚至有这个限制再继续从业的一些相关的限制性的条件。那第四个呢，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还是要加强自身的这种防范意识哈。比如说遇到这类 APP 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他要求强制获取你的一些信息，那我觉得可以选择不试用。其实主持人刚刚所说了，现在市面上的 APP 我们虽然不说质量如何，但是种类是非常多的，你要是想实现同一个目的，其实可选的余地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在比较之后选一个相对于规范的，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哈，相对于规范的这样一个 APP。 那你要强制获取我的话，我可以不去选择你，我可以不去下载你，其实我现在个人来讲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哈。那有的时候他非得强制非得用，其实某些 APP 来讲并不是我们生活中必须要用的，那这样的话我就不去选择你。其实呢虽然说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消费者还是应当有这样的安全防范的这种风险意识的。主持人，